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林正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今晚咧特別嘉賓即係一位好特別嘅人選啦，咁佢叫林正峰啦，係嘛？ 係 ，hello， 好後生啦，嚇，好年輕啦。咁啊，你喺加拿大出世，父母喺嗰度移民，係咪？係 嘅，係嘅。 跟住你大個咗咧，就翻嚟香港咧，喺聖士提反男校嗰度讀書，係嘛？ 書院，聖士提反書院。 聖士提反書院。咁然後咧，啊，讀完之後咧，就你選擇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國家去讀一個特別嘅學科。呢、這個特別嘅國家當然唔特別嘅啦，就叫英國。去英國讀書就唔出奇。不過去英國咧，你讀咩？ 我讀 art 咧，我讀 art 同埋 philosophy 嚇，同藝術同埋哲學，咧就非常之新奇，而且咧你可以入到英國藝術教育裏邊嘅牛津，嗰間叫聖馬丁 嚇，係 Central Saint Martin's 嗰邊嘅。 呢個咧好難入嘅都 係啊， 你要寄啲 portfolio 俾佢睇啦， 係 你嗰啲習作啦，然後咧又可能經 interview 啦咁樣 係啊。 咁我嗰陣時我記得咧即系我自己工作喺伦敦翻工嗰阵时就有成八年咁耐，咁咧翻工嗰度由翻工嘅地方行去呢个 Central London 咧，日日都经圣马丁，见到啲学生你孭住成佢哋嗰个 portfolio 啊，系啊， 即系嗰啲大嗰啲作品咧，成个嗰啲大包吓，通街咁行啊吓，哇着衫又着到好有型啊，即系觉得唉，即系呢啲。呢啲生活咧就好布纤人啊！ 系啊，直至而家都系，其实 而家都系， 每日都好似 fashion show 咁样翻学嘅时候。 翻学嗰时，即系你系一个 art student 嘅话，唔系净系你自己上堂，你 present 嗰个作品，你自己成个人啊，衣着啊、气质啊、打扮啊，系嘛？ 系、 都要唔系话扮嘢啊，都要流露出呢方面嘅 traits 啊 ，T R A I T S 系嘛？系啦， 咁啊，即系唉，今晚可惜系唔做 Facebook。如果做咧，就即系各位睇到阿林正峰嘅风采， 冇咁夸张呢个就真系系啊！ 即系你令我谂起咧嗰阵时，法国十九世纪末一个好早就死咗个叫 symbolism 象征主义嘅诗人，叫兰波，兰波有冇听过？ 呢个冇。 兰波同埋 Wagner，Wagner 系嘛？咁兰波同 Wagner 咧，佢哋嘅故事拍过一套电影，系由阿 DiCaprio 做嘅。 嗯。 啊，做 humble 啊，哇，嗰套戏系，即系佢后生嗰阵时做啊，吓， 系啊， 诶，非常之好睇啦。咁讲佢哋两个走到去南太平洋啊，非洲嗰度揾灵感，然后咧就去吓、越行越远，系佢睇嗰啲土旅啊，吓，然后咧喺嗰个大自然里边咧系揾写作嘅灵感吓。 系、 嗱，咁啊，林正峰咧，你而家不但系一个。即系 art critic 啊，艺术评论家，你自己都有玩一啲sculpture 嗰啲。 系啊 ，sculpture 同埋即系装置艺术为主咯，即系雕塑嗰边。 咁、你喺英国读呢个 art 读咗几多年？ 我嗰一个喺即系 Central Saint Martins 嗰个系读咗两年嘅时间，系一个研究硕士嘅学位嚟嘅。咁、所以嗰时候就两年嘅时间啦。但系之前我系主要系做 sculpture 同埋就系做装置艺术嗰。 之前喺边处？ 喺Huddersfield 嘅一个喺中 喺、York 喺 York 嗰边。 Huddersfield 哇，嗰度好唔同喎。 系啊，完全喺 Yorkshire 系好唔同嘅地方嚟嘅。 系啊，嗰、度、 啊、 有一个系最出名系个 Yorkshire Sculpture Park 啦，就系一个嗰边嘅雕塑公园啦，有好多好似好出名嘅即系。嘅英國嘅雕塑家 Harry Moore 啦，咁佢一啲抽象嘅雕塑，即係擺滿曬成個大片。 嗰度係充滿英格蘭北方北部嘅風格，又同南邊 London 嗰啲咁 metropolitan 嗰啲少少唔同，係咪？ 係啊，完全唔同嘅。 我喺 Huddersfield， 喺 Huddersfield 讀個 first degree 係咪？ 係啊 ，first degree 嘅。 哇，好犀利喎都！ 嗰時會多啲發展啦，因為佢會俾你去親身做一啲可能喺 studio 裏邊做一啲嘅作品啦，咁之後佢都會教你一啲嘅理論咁樣嘅。 哇！咁你头尾喺英国好多年啊？ 系啊，嗰时都留成七八年、八年嘅时间都有。 系啊，咁你觉得咧？即系而家我哋香港咧，你话冇艺术气氛又唔系，每年都有 Art Basel 啊呢啲，同埋亚洲艺术展啊会展嗰度举行系咪啊？咁但系你觉唔觉得香港嘅社会好奇怪？你话佢冇艺术气氛又唔系？你而家行大馆嗰度成条街咧，系嘛？ 系啊， 就有时行下咧，好似置身于巴黎同埋， 冇错， 呢、这個倫敦 Covent Garden 行落去嗰個 Long Acre 咁樣樣， 係啊，嚇、啊，係啊，嗰度好多畫廊喺嗰邊， 好多畫廊好集中嚇，咁、啊啊、而且有好多都有時都幾好嘢添嚇，係 啊， 咁、 啊、 但係你話成個社會嚟講，好似個藝術氣氛集中喺一啲細嘅區域，唔係話全部城市咁。都有，就唔同倫敦。 系、啊， 倫敦又唔止呢、這個聖馬丁，或者 Covent Garden、啊、King's Cross 啊，東部啊，倫敦啊， 啊 或者東少北少少 Camden Town 啊嗰啲咧，或者南部啊嗰啲咧，佢各個地方唔同嘅移民啊， 係 有時嗰啲Caribbean 啊，或者印度人啊、非洲人啊，咁佢嗰度咧，梗係勾到一個少少嘅。一個 art scene 或者 art market 係啊，頭先好似你提到嗰個 Camden Market 一樣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有聽過 Amy Winehouse 嗰一個嘅爵士嘅歌手，咁、已經走咗啦。咁佢都係 Camden Market 嗰度係即係揾到佢嘅靈感，所以嗰一邊就算係可能同Mayfair 啊，又或者係 唔同 嘅嗰啲係完全唔同嘅風格嚟嘅，即係去到嗰邊可能係好多遊客嘅地方去嘅，但係其實依然都係會。即系当地嘅 local artist 都会做。 咁、你觉得譬如纽约、伦敦、香港，你喺香港需唔需要多啲艺术啊？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冇话净系香港，其实世界全世界都需要艺术。但我反而觉得香港如果一个艺术，即系一个氛围可以俾到当地嘅社会会，即系我哋嘅社会嘅话，会更加会有一个多元化嘅思考喺里边。 点样多元化嘅思考？ 我觉得特别系喺即系而家。特別依個疫情嘅期間，我覺得藝術係一個良藥啊，咁就俾一個大家喺一個孤獨嘅狀態上，方便有一種可以揾到內在嘅一種嘅 finding， 即係係嘅揾。 確實係嘅，因為香港呢兩年咧，雖然社會發生好多動盪，但我都留意到好多香港年輕藝術家喺呢兩年嘅社會事件揾到好多靈感。 係， 例如咧，即係兩年前咧，有一班年輕人咧就。搬咗一個雕塑像上咗去獅子山頂，咁咧夜晚黑擺咗上去，然後咧就哇有盞燈咁樣咧，照著咗。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本身都係某種嘅 performing art。係。後來呢個法國咧有一個藝術節，喺舊年咧佢就叫我寫咗一篇文章去介紹香港呢次運動嘅藝術。佢問我啲 theatre 嗰度有冇一啲作品，我係你講 theatre 不如講 art 啦，係嘛？咁我就將香港嘅一班呢啲年輕人嘅作品俾咗邊邊法國朋友睇，佢覺得哇好正啊！因為我有時又做一啲 reference， 即係嗱呢一幅又受咗可能受咗古典主義或者浪漫主義邊一張嘅影響，咁我寄埋俾佢睇，然後我寫咗一篇7,000-8,000字啊！哇，好似翻去大學讀書咁，寫翻嗰啲論文啊，俾佢哋睇，咁佢哋咁舊年就做咗出嚟。 即係研究上一，即係上年嗰啲抗爭嘅活動嘅。 舊年嘅八月，我係講前年。 前年嘅時候， 即係嗰個反修例嗰個。所以其實香港有啲年輕人，佢哋嘅聲音同埋作品咧。呢兩年喺世界上都好多人睇到， 當然係啊。咁到時候即係可能好多時候，依一啲比較本土嘅一啲可能小店啊，或者係一啲藝術作品，更加會反映到即係最貼近大眾嗰時候嘅反應啦，喺嗰時嗰方面 係啊。咁尤其因為你都知啦，現代藝術呢、這個所謂現代 modern 或者現代主義，一直咧就係同個時代脈搏咧一齊出現嘅。 係。 系咪？尤其我哋讲到法国印象主义之后啊，呢、这个后期嘅 impressionism 之后，法国经历过普法战争， 冇 错啊，跟住就19世纪末呢一个无政府主义，然后咧好多嗰啲咧好极端嘅思想出咗嚟， 冇错。 咁你睇到成个 art scene 咧，你要睇到。野兽派啊，加大什么啊，跟住系超现实主义啊，啊你又睇到嗰啲达利啊呢啲咁嘅大师就出嚟啦，系嘛？一个钟咁变咗一块布咁样样啊，同埋一个荒野里边一啲雕像嘅人个头吓、打侧喺个沙漠嗰度啊，咪呢啲咧都系咧反映咗嗰个时代嘅 chaos 嗰个凌乱，同埋嗰种 wilderness， 啊 sense of wilderness， 即係嗰種荒漠嘅感覺。咁而家我諗都應該係香港藝術家同交卷嘅時候啦。 冇錯。就好似我觉得个而家呢一个香港嘅状况，即係对于系一个艺术嘅即係风气底下，我觉得系一个有一个好似一个空白嘅 canvas， 一个画布咁样俾大家去一个新嘅发展，即係好似系将一种之前旧有嘅气氛夷为平地，之后慢慢就可以 build up 喺一啲新嘅方向，有一个新嘅发展喺嗰度。 呢个同西方嘅现代主义之涌现有相似之处。 啊、 因为坦克车嘅发明，因为巨型的机器机关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的带来的浩劫呢，就令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他们的 artist 受到很大的震荡。 没错，特别是那时候的科技发展，即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在科技或者科学上面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跃进可以出现得到。所以如果作为一个 citizen， 一个市民又或者一个人类来讲，其实应该是会有一个即是向艺术更加多新的方向去发展，因为觉得科学已经到了一个创意的巅峰，那到艺术的话还有一个空间给大家去发展。 科学已经到了巅峰， 我个人会认为是科学到了一个巅峰。 有电脑现在到了网络，是不是？有网络就人工智能，是不是？那这些科技的发展不断是提供到一啲新嘅灵感俾每一代嘅艺术家， 系嘅，佢会作为咗一种工具，而唔系嗰一种嘅即系最基本嘅元素喺里边，会系。 好啦，咁啊，广告翻嚟再讲。嗱，讲到成个现代主义咧，我哋或者要解释下啦，系嘛？就喺十九世纪咧，西方整个艺术嘅潮流咧，无论系音乐、绘画定文学咧，喺十九世纪初就涌现嗰个 period。叫做浪漫主义，因为是继承法国大革命，它那个又是一个大震荡来的，将人性平等的人权释放了出来。所以你看到西方古典音乐就有巴克、Mozart， 跟着过渡入来就贝多芬，又我们看到就有这个李斯特或者叫肖邦啊，那些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是挺通俗的，因为它是那些热情奏鸣曲啊、田园交响乐啊那些呢，都很容易打动得到一般人的心灵。 没错，特别是即是俄国的作曲家就是 Rachmaninoff， 中文是 不用用中文 这个 Rachmaninoff， 他都是以一个可能他的theme of Paganini 那个幻想即是狂想曲，都是对应回以前那个Paganini 那个的一种 variation， 所以他那个时候刚才你讲到那个罗曼主义，其实重新将他颠倒了那一种的格式格律在里面。 那么罗曼主义还有 Tchaikovsky， 跟着还有即是在绘画方面呢，就慢慢即是在法国那里又过渡入这个印象主义啊。咁成个十九世纪，因为佢嗰个工业革命同埋殖民地带嚟嘅社会嗰个 social affluence 係 好富裕，啲人好有钱，成个英国就维多利亚时代，係咪？ 冇错。 咁呢佢嘅创作，但维多利亚时代又系一个对人性对女性好压抑嘅时候。 係冇错。 即是对啲性啊咩，所以其实都充满冲突嘅。但你睇维多利亚时代对面咧，你睇欧洲咧，有一啲好大嘅事发生，马克思嘅资本论啊、共产党宣言啊、巴黎公社啊、普法战争啊，哇，嗰啲劲嘢系一浪接一浪。如果睇小说嗰方面就 Victor Hugo 啊、雨果啊，呢边就Charles Dickens 啊，你睇呢个作品咧显示得到咧一个巨变啊。是即将到来或者正在孕育的时候，所以呢体现在音乐和绘画那里是非常之 turbulent， 那字话是波涛壮阔的。所以整个十九世纪如果你说喜欢 art 呢，入到去哇，简直是一个木迷五色的天堂的，而且越到后面呢就啲激嘢越出嚟。 特別是其實我會覺得是可能二次大戰之後那一段的時期，就是會激發了很多不同的即作家又即藝術家那方面的湧現那裡出來到。 那時候是談什麼打散、break down， 將一些線條、形狀或者傳統的認知的 shapes 同埋咧visions 嚇、啊，又將佢咧化為碎片，碎片化。 係因為將即係畢加索將佢打破咗，即係佢第一個即係喺立體主義嗰時候，佢就打破咗嗰、那個perspective 啊，嗰一種嘅即係規條。因為好多以前嘅可能文藝復興時期，又或者係再古典啲嘅主義時期，都會係好着重於可能前中後景嘅主要分配啊，又即係人物嘅突出。但係到畢加索就係將佢摆晒喺同一个平面上边，将佢以嗰一种嘅唔同线条去区分，就系嗰一个区块咧，就系嗰个立体嘅位 置。哇，好犀利啊！ 呢个就系 简直一个革命嘅突破。 系啊， 不过毕加索咧，其实都唔系第一个，真正系第一个开始喐动个 perspective 嗰个系塞尚 啊， 塞尚个风景咧。就初初我哋啲學叫先生叫我啲學生睇啦，呢條地平線咁一路延望越嚟越遠係唔啱嘅，係冇理由同嗰個山咧落嗰度咧係接到嘅，佢特登咧係畫到斜咗兩度嘅，都唔知係咪特登。咁嗰陣時已經開始咧係對於傳統嘅構圖啊、平面透視啊，都已經有啲開始顛覆。直到呢個畢加索咧，就係佢將時間嗰個 element 引入咗去，即係譬如一個女人點解佢畫到岩岩慘慘，四隻眼或者兩個鼻咧，佢係將話俾你聽，呢個女人咧，佢由側面，然後咧個頭慢慢轉過嚟正面望住你，側面嘅時候你就睇到佢一邊嘅眼同埋個鼻嘅輪廓，但係當佢轉過嚟嘅時候，你就睇齊個鼻嘅正面。同埋兩隻眼，佢將側面慢慢轉過嚟正面兩個時空咧，就夾埋喺一塊畫布嗰度咧畫出嚟。 係啊，冇錯。個感覺就係睇畢加索嘅畫，即係佢係可能已經係好扭曲曬嘅。係 扭曲 啊！但其實佢 capture 嗰、那個嗰、那個動作，好似 Degas 啊 ，Edgar Degas， 佢畫緊係。畫緊個動作，而唔係即係可能比較一種 psychological 比較心理上面嘅 capture 喺裏邊。 呢個德加咧，亦都出名畫嗰啲芭蕾舞女。 係係啊， 呢、這個芭蕾舞女 畫佢後台嘅， 係後台。當佢喺度整理個舞鞋嘅時候啦，或者咧準備起身即係跳嘅時候，係 啊， 哇！我記得即係第一次睇德加咧，我六七歲嗰陣時睇訂咗一份叫小朋友畫簿，係佢個封面就係用咗一幅咧，德加嘅由上边望落嚟嘅芭蕾舞女， 系 个上边嗰个位咧，嗰、那个视点好似一个包厢，好似个 balcony， 系 望落去咧，哇！我细个睇到先觉得，哇！呢幅画点解会带俾人嘅一种 joy， 一个欢欣， 系 啊，其实后屘发现，后来而家嗰啲 me too 啊，嗰啲 feminist 话，其实德加有少少恋童癖啦， 系啊，当然佢画好多都系。 对佢十三四岁啱啱发育嗰啲女仔有个 obsession， 所以而家点样样对睇呢、這个迪加呢个人咧，可能有少少 唔同改变。 其实我觉得你将呢啲嗰个画家本身个心理讲出嚟咧，唔系好必要。我哋睇个 product 啫，喂个画家唔变态，佢点会有呢啲执着啊？ 冇错，有一种偏执嘅感觉喺度。 梗系啊，系咪啊？一系中意搞基啊，嗱，因为好似啊。我哋都知道嗰個 Damien Hirst， 我記得第一次三十年前睇 Damien Hirst 嗰陣時，佢仲後生啱啱出道，佢仍將成隻豬啊嘅劏開兩橛啊嘅，你都唔知係咪屍體定係咪係標本啊？ 標本嚟， 然後咧就放喺個箱嗰度，用藥水浸住，中間劏開，又俾你睇到個橫切嗰、那個中切面嘅，咁嗰個就係一個 artwork 嚟嘅，有豬有牛有羊，咁喺裏邊想表達嘅意思係咪即係話鼓勵素食啊，或者肉食呢個係好不道德啊？係嘛？ 喺而家呢个世代嘅诠释应该就系咁样， 就系咁啊， 应该就会系咁样。 但后来我睇 Damien Hirst 画佢画嗰啲油画，有时画到满天嗰啲桃花、梅花，亦都系好 colourful。所以一个真正嘅艺术大师咧，佢嗰个风格唔系风格，即系嗰个题材应该系多元化，系咪？ 系啊， 好多唔同。好啦，新闻翻嚟再讲。由於好多聽眾咧係打開個電腦一齊一路聽，所以頭先講過幾個畫家咧，一個叫 Cezanne C E Z A N N E， 同埋呢個德加，德加係 D E G A S 啊，芭蕾舞呢兩個都係好出名噶啦，咁咧，所以咧話一切藝術嘅創作，尤其係呢個現代主義之後，一定係同周圍發生嘅事 是息息相关。战争是吧，同埋暴乱啊，同埋呢呢个叫做改朝换代。啊，街头抗议啊，我哋听得。 啊、 喂，戈雅，你听过戈雅啦？ 戈雅 系，咪有一篇有一幅最出名嘅油画 吓，系咪嗰个军队射？ 咪就系、是、射杀一班咧喺墙壁前边咧，诶处决佢哋一班咧革命者。 系、啊， 其中一个中间着白恤衫嘅中年人咧，系、啊、举高双手， 系、 啊、向刽子手发出咧最后嘅呐喊。 系、 啊，嗱呢啲呢啲叫做 power 系嘛？过咗百几年咧，我哋隔咗几代人睇咧，都系好震撼。 系好震撼啊！特别系好多其实之后嘅画家，有个叫法国嘅画家叫 George Mathieu， 都系用佢同样嘅格式咧、嗯，去仿照翻嗰一种嘅去 express 嗰一种嘅 power 喺里边嘅。 咁、嗯、讲到戈雅嗰阵时讲嘅呢啲墨西哥嘅战争，你而家睇翻今日缅甸仰光吓、啊，我哋都 expect 吓、啊、缅甸啊嗰度会有一啲。artist 会将呢几日嘅事记录落嚟， 系 咪？咁尤其可能香港，我呢几日睇到，喂，会唔会其实荔枝角收容所将来一百年后会变为一间博物馆？ 冇错， 因为呢几日发生嘅事，又或者有艺术家将西九龙裁判处法庭，因为佢唔俾人入啊嘛， 系 嗰47人同埋法官。嗰、那个场景用一个好大成幅墙咁大嘅油画啊，或者其他 material， 将佢咧记录落嚟。 系 呢啲就系 art， 系、嗯、就系、是、反映嗰时候嘅社会嘅现况。 系啊， 时候系 呢个系同嗰阵时嘅社会个动荡咧系好有关。譬如法国大革命， 嗯， 佢就嚟爆发嘅时候咧，爆发嘅前夕咧都有一啲好骑呢嘅作家咧系出现 嘅。嗯，嗰时候可能Baudelaire 嗰个诗人系之后定之前？ 哦，呢个 Baudelaire 系之后嘅，19世纪末。 19世纪末。 但系有一个咧系专门描写虐待、性虐待同被虐待嘅。 哦，系啊。 叫做萨德侯爵啊，呢、這个咧 Marquis 啊。 系啊 ，Marquis de Sade。 Marquis de Sade， 佢嗰阵时咧就已经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专门写一啲咧。非常之露骨嘅性虐待同被虐待狂嘅情色嘅情节， 系啊，特别系嗰个名词SM 嗰个 S 咧就系咁样嚟嘅，就系嗰个萨德啊嘅萨 SADE 系啦， 系嘛，所以英文叫 sadism 系啦， 啊，即系点样将嗰啲一个性猎物啊，将佢绑住啊，然后咧鞭打啊，用嗰啲皮革啊绑啊，即系将佢当系一个。奴隸啊，咁樣嚟圈養啊，咁啊， 係啊，因為其實好有趣喺薩德侯爵嗰時候，佢嗰個風氣啊，已經係好算係認為放蕩嘅風氣，跟住嗰時候好多貴族都會係用一啲可能唔同嘅去享受嗰個性嘅愉悅喺裏面。但係薩德侯爵因為喺嗰一個年代就冇辦法去俾已經係放蕩嘅風氣去接受啊，咁所以佢俾人捉咗去坐監啦。 係啊，咁之後神經啊， 係啊，之後佢咧就喺裏邊個坐監嘅時候就寫咗一個叫索多瑪第120日。 哦，索多瑪，哇！呢、這個咧後來係由意大利這個呢個咧同性戀導演 Pasolini 係 攞嚟拍咗一套戲。 好多人話睇到要睇十分鐘停一次啊嘛，佢 哇係好勁嘅， 好勁啊呢、這個。 我嗰陣時睇套戲咧，就喺 King's Cross 一間叫 Scala 嘅戲院， 係 仲喺咪度？ 仲喺度，而家變咗做唱歌 唱歌、 就是、唱歌嘅地方。 呢間戲院咧係好恐怖嘅， 係 就係、是、百幾年咧入到去咧，哇！一個叫 Gay and Lesbian Overnight Film Show， 係 就係、是、將呢啲咧不但係同性戀， 係 仲有性虐待、被虐狂、恐怖血腥炒埋一碟。 吓、啊，好沟 套片，沟到唔沟， 系， 然后轮流放， 系， 你一入到去咧，睇睇下银幕，望下周围咧，哇，后两排有个胡须好长嘅老嘢，唔系望住个银幕，望住你， 哇， 吓、啊， 直情系 4D 嘅体验 你而家坐埋去咧，你而家入去，你都会惊， 系啊， 系嘛，为呢种经验咧。真系喺倫敦先有， 系啊， 系有一個去咗世嘅李志超咧， 嚇， 佢、 啊、 就喺呢方面嘅常客，唉，不過可惜佢唔喺度啊，呢方面冇得交流， 冇錯，係，如果唔就可以討論多啲。 因为呢17世纪到了末期呢，古典主义对人性的性欲压抑都很重要。 嗯 你睇返嗰陣時有啲小說叫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Dangerous Liaisons, 嗰陣時呢套戲係由Glenn Close做個女主角拍的，都係講一啲貴族之間淫亂偷情換妻呢啲咁嘅嘢，就係因為呢成個古典主義受到教會教廷嘅壓迫，搞到呢但係啲女人呢又想出軌，咁其中嘅一個就係好多人都知嘅玛丽安东尼皇后，因为佢嫁个老公路易十六咧，据说系不育，所以咧佢喺凡尔赛宫嗰时咧四围沟仔，搞到咧系用一条钻石颈链咧系用嚟咧俾咗个一个情人啊，所以咧嗰十几年搞到好多呢啲咧婚外情嘅丑闻，就令到出边嘅穷人觉得好反感， 冇错， 因为佢喺里边有钱又中意扮靓。穿华丽的衣服和淫乱，所以整个18世纪的古典主义对人性压抑很重要，直到法国大革命爆炸，一爆炸呢人性解放出来就变了浪漫主义， 因为那时候的 上流社会即是贵族宫廷那边的文化已经是流入了去民间，就令到有一个浪漫主义，即是所有人都可以发展得到同等的 事。那这个性解放其实法国大革命开始爆炸一路都未完的，贯穿成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不过因为工业革命和带来的很多那些重型的武器带来很多死亡啊战争，令到艺术家的心灵是受到受到煎熬和打击。 那种原始的被压抑了。 那你那时候在圣马丁你不止读书，我听说你都在那个 Tate Modern, 这个现代艺术馆的殿堂摆个展览。 我是做一个 performance 的表演艺术来的。 怎样表演和表演什么？ 那主要是做一个好像是讲一个 speech。即係俾人哋可能有一個班嘅 audience， 之後有一個model 咧喺中間就坐喺度。咁我講嘅嘢就同嗰個 model 做嘅嘢係完全唔係同一個嘅主題嚟嘅。咁我嗰時候講嘅就係應該話我哋一班藝術家應該攞翻個主導權，係關於嗰一種詮釋上邊嘅主導權。因為好多時候藝術作品，一个艺术家完成了一件作品的时候，那个艺术品已经不再属于那个艺术家，因为是有些人当然正面的就会说是那我们就完善了整个的艺术的价值。但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可能 Susan Sontag 他都会说是反对一个诠释的一种的意义在里面。 Susan Sontag 是美国左翼的这个艺术评论家，是吧？他最出名的论述就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还有一篇文章叫 On Photography，这个呢、就是教人怎样看东西观赏，这个呢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家，他也写过一篇就讲他的 Trip to China， 七几年时去中国，当然看到很浪漫，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后似乎那时候好像很平等妇女又解放，这些我看回觉得得胆笑， 是那时候我记得他是刚才讲到萨德侯爵，其实Sontag 呢 Susan Sontag 都写过一篇叫做On Style 的，他就说可能是有一种东西叫做Erotic Novel， 一种情色小说，还有一种色情片，他有不同的 intention， 可能对于萨德侯爵他不是一个色情片来的，即是他不是写一个色情的东 西，这个两个字，一个 Erotic 就是情色，这个叫 pornography， 就是淫秽，就是色情。这两阵呢我二十几年前呢曾经对过一些大学生讲过。他教不要讲教，告诉他们的分别。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呢？ Erotica 和 pornography 的作者都是 intended for， 或者pornography 这个叫色情物品呢，是100%赤裸裸纯粹来到挑起观众的性欲的。 没错。 野兽的性欲的。That's it， 没事的 了。 但 Erotica 除了是有心挑逗起你的性欲之外，还有加了一层美学在这里，还有那个作者他自己的 intention， more than， 引到你想这样这样这样。more than 呢样嘢，同埋佢点睇 呢個裸體啊，或者佢點睇呢一個性交嘅動作啊，裏邊involve 嗰啲 lighting 啊，個燈光啊，同埋用色啊，咁變咗係有一個 personal style。所以睇小電影或三級片咧，係冇作者論嘅。 系 erotica 就一定有作者嘅，系咪咁讲？ 系啊，因为个作者嘅观点话俾你听，啊，你可能可以点样谂，咁而唔系好似色情片咁，佢系冇一个主体，你唔会想知道导演系边个。 同埋色情片一定系世界光嘅打灯， 系啊， 系嘛， 冇错。 但系 erotica 就对于嗰个 lighting 啊， 系 好重要。譬如咩叫 erotica？ 我哋上个礼拜，就同阿文俊冇讲呢样嘢啊。艾曼纽咪就系 erotica 咯，欧良啊就 系 erotica 咯，情色呢个法国佬啊嘛，仲有大岛主感官世界咪 erotica 咯，就唔系 pornography 咯，系嘛？ 嗰种多咗美学嘅元素喺里 面，咁有时好难解嘅，因为咧即系华人个世界咧，即系唔好意思，好似唔系好即系。又好似好贬低，其实唔系嗰个 cultural background 咁落嚟，好难分得到，佢分唔清。 冇错， 其实咧分得清嘅。以前一个汉学家叫高罗佩，佢专门研究中国明清两代嘅春宫画、春宫图。 系啊， 嗰个春宫图咧，而家嗰阵时，即系其实我一度睇觉得好庸俗啊，哇，好核突啊，好淫亵啊！哎，这个日本亦都有一批嘅。 佢係用唔同動物㗎嘛。 哇，唔同動物。同埋將個性器官嗰個 size 誇張得好緊要。 係。 直情係到一種滑稽嘅地步。同埋佢有好多題材主要講偷窺。 係啊。 有一對喺個床嗰度搞，個屏風出面有一個好猥瑣嘅白衣公喺度睇。 係，一定要係猥瑣白衣公。 點解會咁㗎啦？ 是不是因为老了是会比较有些猥琐的情节出来 还有很 comical 的偷窥的变成一个鞋角的。 是啊。 那搞到成幅画呢是多了一个 dimension 在这里，多了一种讽刺啊，还有那种就是对人性的那种啊，很旁观啊，这种死人老鬼已经不得了，还在那里看有没有好看啊，是吧？ 你都没你份的 啦。没你份的啦，是吧？ 是啊。 有个喜剧元素在这里。 是啊。 那变成这个有作者的意思，所以就不是 pornography。 是没错。 就是 erotica。 是啊。 所以它表达方式都不是很美感，很粗狂。是 没错。 是 吧？因为有一种东西去 distract 你嘛。不是再是只是说啊你要。只是做那样东西。 不是只是你的眼光，你的焦点只是在床上面那对男女性交的动作。咦，原来个屏风出上面隔壁都有。 你还有张凳喎，咁样。 还有企在张凳度，同个屏风呢是很靓。 是 啊。啊，很多雕花。这个想起，令我想起这个卞之琳有一首诗的，你站在楼上，你站在楼上看风景。 嗯。 是吧，看风景的人咩。啊死人我唔记得咗，看风景啲人在楼上看你。即係你喺度睇风景呢，喺你嗰、那个嗰阳台嗰度睇风景，对面有一个人睇，你装饰了别人咩叫做咩，明月装饰了别人的窗子，你装饰了啊别人的梦，我唔记得，应该有啲有一两个字嘅出入。即是这种连环的 structure, 即是连环相扣这样的感觉在里面。 这些就是艺术看回来的心得。 是 的，没错。那你那时候在英国你的 performing 的时候有观众吧？ 是啊。那时候就好像刚才说，可能是人看你又看人那种的感觉的。 是 的。所以你是会是觉得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讲的东西其实是不是需要迎合人的那种的反应呢，还是其实你应该要忠于自己去继续讲你的需要讲的意义在里面。 好啊，广告回来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特别嘉宾林正峰。 咁卞之琳嗰首诗叫《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哇，呢几句咧就真系新诗里边嘅绝句， 冇错， 即系佢讲咗偷窥啊。 或者观众同埋作品里边嘅一个人物之间嘅关系。 系啊，唔单止系嗰个诗里边嘅人物，仲要系你同嗰个作者嘅。 系啊，你同作者嘅关系啊。 系。 咁你自己又系。是某某一个人里面单恋或者梦里面的对象是不是呢是不 是、 啊、这个呢就变成一种时空那种交错那种感觉是非常之奇妙。 是 那你说艺术有什么用呢我们读一四句这些这样的诗你的袋是不是多了钱呢当然不是啦。但是你对个人那个思考啊或者那个人的感性的方面啊嘅嗰個修養啊、培養啊，呢啲都係一個得著嚟。 係，呢個諗就係藝術嘅本質啦，所以係話，即係揾緊內在嘅嘢多過係一個外在嘅知性嘅嘢。 咁你嗰陣時喺聖馬丁就除咗藝術，仲要讀埋哲學。哲學方面你讀啲咩？ 我讀主要係卡缪嘅存在主義嘅。 哦， 係啊，嗰一方面咁就係話人生係本身係冇意義嘅。咁我哋係應該透過宗教啊，定係透過我哋自己？即是自己一个反抗而去做一个嘅，找到一个意义咧嘅存在。 卡缪呢个存在主义的 background 就已经是无神论盛行噶啦。 系啊，佢叫荒谬主义，其实卡缪。 当呢、这个宗教信仰冇咗嘅时候吓，咁、一个人尤其一个有知识嘅人啊，佢应该点样系理解啊嗰个生命嗰个特质意义咧？ 系啊， 一下你冇咗一个 reference 吓、啊，两千年来呢个基督教。咁你仲系咩咧？人咧，到底佢存在咩意义？有宗教嘅时候啊，唔紧要，吓死咗之后去天堂啦。假设如果冇天堂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呢个咧 ，John Lennon 嗰 首歌， 其实都系承接存在主义嘅，系咪咧？ 系啊，我会觉得系，因为佢嗰时候如果冇咗宗教，冇咗天堂，冇咗地狱，到时候你剩翻你自己，咁你自己有啲咩咧？即系可能就算系我哋成日都想象紧，我哋用成世嘅时间谂究竟死后嘅世界会系点，但我哋冇真系谂过啊，究竟我哋而家内在嘅拥有嘅系咩咯？喺里边会系。 所以你如果唔信奉无神嘅话，一个人一定要有翻一啲信仰嚟到定义翻你自己嘅存在嘅。 系，但系你信仰，你会觉得系？哪方面的信仰是不是艺术都是一种信仰、 艺术是一种信仰对于人的共同的幸福的追求都是一种信仰 是吧 譬如说对于社会公义的追求譬如说要求民主普选这个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家庭 是 为这个社会更加公正一点 是 然后你自己是去甘于牺牲是这些都是在世代古往今来很多杰出的人做的事来的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应该值得一个 artist 是将他记录下去 没错就是那时候会是可能令到那时候那个的情况就成为了自己个人的价值 好像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画家叫 Jacques David David D-A-V-I-D 苏格拉底之死 是啊苏格拉底他那一下是被判死刑他很勇敢对着柏拉图那班徒弟将个杯毒酒一饮而尽， 佢仲要只手指指上天， 即 系讲到话想揾真理 啊！系啊，呢个咧，当然佢亦都画咗后来网球场宣言嘅情景。不过佢呢个人嘅人品就另外一个问题。好啦，多谢林正峰啊， 好多谢， 下次我再倾其他问题。